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130回，谢之方忖度着火候差不多，放肆的又往前逼近了一步，捧起他白皙清丽的脸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浅粉色的唇瓣。多年不见，姐姐生得更美了，两瓣樱唇形状饱满，丰润诱人，他还没有细细品尝过呢，生怕惊着他似的，少年以极缓极慢的速度一点点靠近，一张俊脸逐渐放大，呼吸扑在谢之真脸上，犹如点起一簇簇燥热的火焰。谢之真怔怔地微仰着头，感觉到他的唇比掌心的温度更高，先是轻轻贴着他蹭了蹭，紧接着伸出温热的舌头，耐心而又梦浪地描摹他嘴唇的轮廓，抵着紧闭的唇缝慢慢地研磨着。他如梦方醒，本能地往后一靠，只听得咣啷啷几声，祖先们的牌位落了一地，刻着谢家先人名姓的木牌仰面望着他们这对姐弟，犹如一双双愤怒的眼睛。谢之真打了个哆嗦，浑身寒毛耸立，轻轻推搡了弟弟两下。 不，不要！ 谢之方闻言眼神骤然转厉，近乎恶狠狠地盯着他，趁他说话的功夫，舌头强势地钻进口腔里，纠缠住闪躲的香舌，泄愤似的重重吮吸了一口。他探手到身侧，拿起那写着谢之方名字的牌位，后撤一步，捏起他玲珑的下颌，逼迫他看向自己和那冷冰冰的牌位，声音里蓄满怒意。 姐姐，我是生是死全在你一念之间，你若还是不肯答应，我苟活于世也没什么趣味，还不如一把剑了结自己。 谢之真的脸色骤然变得雪白，嘴唇却漾着诱人的红，像是被恶徒强行拉入凡尘的仙子，柔和了圣洁与美艳两种矛盾的气质。他被弟弟这一番话勾起未清的魔障，哭着说道： 阿达，你别说这种话。 谢之方不愿功亏一篑，硬起心肠来激他，提高了声量，语气近乎质问： 姐姐，说不定我真的死了，眼前这一切只是你的一场梦呢。牌位和活生生的我，你选哪个？ 谢之真怕得发抖，急切地伸出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整具身体严丝合缝地挂在他身上，放声大哭： 不要，阿达，你别吓我，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许你死，这不是梦，你不要离开我。 是他犯糊涂了，以为弟弟死了的时候他可以为他豁出一切，怎么人还好端端的活着他反而怕了呢？接受弟弟的情谊，将他当作夫君来看，这件事情对他而言真的很难，可再难也不会比眼睁睁看着他去死要难。他已经做到了这等地步，执着痴心如此，自己总不能辜负了他，他愿意试一试。谢之方终于达成了目的，稳稳抱着精力颤抖的娇软身子，心中又甜又苦。靠着威逼利诱，以死相挟，他终于得到了姐姐的首肯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他也失去了完完全全拥有她的可能。就算嫁给了他，谢之真也依然会将自己当作弟弟，所有男女之间的亲热私缠都是他的迁就，他的施舍，他的同情。 这是他自找的，也是他亲口许诺的，他甚至不能为此抱怨一句。两下里再度阴错阳差，一个终于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，打算渐渐将弟弟当作心上人来看待，另一个以为自己大获全胜，又满盘皆输，将那一点不如意埋在心里，此后渐成隐忧。可叹是造化弄人，颠倒姻缘，这一对苦命的冤侣也不知几时才能鸾凤和鸣，雨水交融。谢之真大悲大喜，忧虑交加，再加上连日以来的煎熬，很快便力不能支，歪头昏睡过去。即便是在睡梦中，他依然死死搂着谢之芳的脖颈不肯松手。谢之芳终于得偿所愿，打横抱着他往卧房里走，还没走出两步，他敏锐地察觉出墙头异动，低声喝道： 滚出来。 一个身形微胖的黑衣少女闻言自房梁上倒掉下来，露出上半截身躯，轻声道： 主子，是我。 十五原本以为谢之芳已死，跟着谢之真难受了好一阵子，这会儿见他平安归来，喜得眉开眼笑。自己刚才逼迫姐姐的场景叫人看了个一清二楚，谢之芳却毫无羞惭之色，微微点了点头道： 这阵子有劳你和先生，姐姐这里有我，回去休息几日吧。 哎， 十五响亮地应了一声，看着谢之芳抱着怀里的女子走出去十余步，想了想又追出去： 主子，我有件事想请教您。 谢之芳顿住脚步道： 什么？ 您和小姐不是姐弟吗？姐弟也可以那样吗？ 你有意见？ 谢之芳挑了挑眉，似笑非笑，隐含戾气。十五是习武之人，敏锐地察觉到他的不悦，连忙摆手： 没有，我只是好奇。 谢之芳堂而皇之地低头往谢之真眉心又亲了一口，忽悠身后那个傻丫头： 管他是姐姐妹妹还是故意升职，只要心里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？又是谁不长眼敢来阻拦？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便是。 十五咬着手指头思索了片刻，凄凄哀哀地问道： 那要是师兄妹呢？ 谢之芳想到了那位死板守旧的初一先生，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怂恿道： 师兄妹又有何不可？实在不行便像爷这样霸王硬上弓，不怕他不从。 十五闻言眼睛顿时亮了，欢天喜地的道： 谢主子赐教。 说罢他扭头跃上房顶，如一股黑云般的往南边的客房去了。带着鬼面的男人抱着昏迷的谢之真走进他的闺房，不但没有松手之意，反而踹掉靴子抬脚就往床上爬。琵琶和青梅吓得面无人色，又位于太子的权势，只能跪在地上哀告求饶，请他高抬贵手放过自家小姐。谢之芳颇有些得意地将姐姐抱坐在腿上，哑声道： 太子已为我和你家小姐赐了婚，未婚夫妻略出阁下也没什么，他哀痛过度，正是需要我照顾的时候，何必拘那些虚礼？便是你家夫人来了，我也是这般说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我想放手，你们瞧瞧，他肯放开我吗？ 琵琶和青梅分明瞧见谢之真一双藕臂紧紧地缠在他脖颈间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满头雾水。他们俩被谢之芳三言两语赶出门去，拿不定章程，只得悄悄去报知谢夫人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